弟兄姐妹平安，我感谢主啊！我们这个题目呢讲的很少啊，有关于基督徒行善的问题啊。那么我们平时呢都是讲有关于基督的教导。那么基督徒为什么我们要谈行善？另外呢，就说我们在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啊，我们经常就是给那些非信徒，我们说你靠自己的行为不能够得救啊，要信耶稣。那我们在这个给信耶稣的人呢，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又经常说你靠自己的行为啊不能得救，但是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说，我们应该干什么？哎，我们信耶稣的目的应该是要行善。哎，这是不是有一些矛盾的啊？所以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些问题？就是说，给不信徒的人，我们说你靠自己行善不能得救，但是我们和信徒一起聊天的时候呢，我们就说你必须要行善，信耶稣的目的就是要行善。有圣经根据吗？啊，因为圣经上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到这儿的话呢，还是没有说行善的事情啊。再往下，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下面就是为要叫我们什么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是以弗所书二章八到十节。那么新约中有很多很多处圣经就劝勉基督徒要行善啊，这儿我就不一一举例啊，马太福音啊，还有这个加拉太书，还有这个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希伯来书啊、彼得前书，都谈到了有关于信徒要行善的问题啊。啊，我们一提行善，这个行善，我们这个善和很多人说的善啊，出家人以慈悲为怀，以善为本，这种善啊，到底有什么区别啊？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经文就是加拉太书六章的九到十节，就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是吗，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像信徒一样的人更是这样。那么这些经文之前，在这些经文之前，保罗还说了，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吗，也是什么。哎，那也就是说呢，在最终撒种的，你收获的就是忧愁；播散福音种子、恩典种子，将来你所收获的就是荣耀。那么这就是这两节经文中的真理。在第九节里面，保罗特别的向我们说明了这个运用这节经文，行善不可什么丧志。也就是说，我们在播散悔改的圣洁的种子、生活的种好种子的时候呢，一定要牢牢记住，我们行善不可丧志，到了时候就要收成。那么我们应当如何来行善呢？啊，基督徒到底应不应该行善？啊，我们所说的善，它的定义是什么？那么到底基督徒什么叫做善行？我们行善的原则又是什么？我们先低头做一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你，让我们今天又一同来到你的殿堂，一起来崇拜你，来思想你的话语，来学习你的教导，来顺服你的旨意。主啊，我们把以下的光阴交在你手中，我们本来不配，但是你却拣选了我们。我们本来不配来到你殿堂来崇拜你，但是你用宝血洗净了我们。 主啊，我们今天有这个职分，我们是何等的荣幸，也何等的光荣，感谢赞美主。求主赐给我们以下无论是讲的听的都同被一灵所感，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发出亮光来。我这样祷告祈求感谢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罪名求，阿们。好，如果有人问我们说，我们既然只靠耶稣的恩典而得救，为什么我们还要行善呢？啊，这是一个经常提的问题。啊，那么首先我们要肯定一点，啊，我们进天堂，啊，我们上天堂，啊，进天国，不是靠我们的善行，啊，这一点先肯定好。啊，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都行了，行完了。我们靠耶稣基督，我们就上天堂，啊。那么今天我讲这个问题啊，大家困惑的问题一定要听啊，因为这里边有很多很多的比较难以理解的问题。那么我们行善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进天堂、上天堂不是靠行善，那我们还行善干什么？啊，那么我们行善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啊？我们行善就是因为神吩咐我们必须要行善。怎么来解释呢？也就是说我们行善是必要的，我们已经被耶稣基督拯救的人要必须要行善，但我们不是靠善行进入天堂。我们上天堂是怎么上的呢？是由耶稣基督所完成的，也就是唯独基督，唯独靠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才能够进入天国。但是善行不能作为我们得救的根据，也就是说善行对于每一个罪人在神面前称义毫无价值。再说一遍，善行在一个罪人如果靠他的善行在神面前称义的话是毫无价值的。我讲到这里可能回讲了我不行善了啊，再往下讲你知道啊，不行善后果如何。所以说但是在我们成圣的道路上善行是必不可少的，在我们成圣的道路上善行是绝对绝对必须的。因此信心没有行为是什么？是死的啊！因为在啊雅各书二章二十六节说啊，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啊，信心没有行为也是什么死的啊。那么这个信心是怎么产生的呢？信心就是由圣洁的爱心产生的。那么只有这种由圣洁的爱心所产生的信心才是唯一有功效的信心。我再说一遍，只有这种由圣洁而产生的爱心啊，这圣洁的爱心来产生的信心才是唯一有功效的信心。这就是我们慢慢的就明白了，我们的善行和世人所说的善行到底有什么分别啊？那么怎么来解释呢？请打开圣经，翻到加拉太书五章第六节。加拉太书五章六节，告诉我们我们的行为啊，我们的行为没有功效，但是我们的爱心是有功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其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隔离不受隔离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效。仁爱的信心， 耶稣也劝勉我们，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也是告诉我们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变什么，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那么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也就是耶稣，我们知道我们信耶稣，我们起码为什么信耶稣呢？ 耶稣我们做了什么呢？起码有几条，耶稣我们做什么？耶稣为我们舍了自己受死，是吧？耶稣我们舍了自己干什么呢？死了就完了吗？不是，完了以后呢，他就洁净我们，洁净我们干什么呢？让我们就成为他的子民了。成为他的子民就完事了吗？升进坛堂吗？不是，干什么？为要叫我们 热心行善，这是圣经里面教导提多书二章十四节告诉我们的，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使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完了以后呢，热心为善，这提多书二章十四节。因此善行是必要的吗？是。 那么那些由耶稣基督的宝血和圣灵所拯救的人必须要行善吗？是。那么善行是从基督徒被拣选而流露出来的表现。我再说一遍，善行就是由那些基督徒蒙拣选而表现出来的。也就是说，基督徒是什么时候被拣选的呢？我就表现啊， 昨天不是啊，前天也不是，什么时候？就那天你得救的时候，是吧？什么时候被拣选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在什么？上帝在拣选我们是在创立什么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们。神在，这是在以弗所书一章四节。那么神拣选我们完了以后呢，耶稣的宝血 把我们给买回来了，买回来以后呢，借着圣灵更新我们，成圣，成为圣洁。所以说我们平时所说的善和功劳或者功德，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你的善行和你的功劳，或者你的善行 和你的功德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这种关系就是我们不能够靠善行得赏赐，说一遍，我们不能够靠善行得赏赐，但是圣经确实有没有这种教导吗？有按工得赏的。耶稣给我们举过例子，是说去葡萄园去工作的那些人，对吧？给他讲定了一天 一定银子，奖定多钱，那么你一天八小时，你必须干满喽，才给你这些钱，对吧？那么整天工作，他们领受了他们所应该得的工价，这就叫他们在早晨起来和家主奖定的钱。但是在后半天进入葡萄园的人，没有赚了他们应该得的，而是什么超出了他们应该得的，对吧？那么 这个时候呢，突然葡萄园的主人是按照什么来给他的赏赐呢？是按照他的怜悯给他们的赏赐。所以说这就是善行的赏赐，不是根据他们所赚得的，乃是出于什么恩典。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理解大卫经常在诗篇里面告诉我们的， 尤其119篇，就是说 你因为守你的律法，我们便大得赏赐。那么有关于怜悯的赏赐，一直到启示录都有，启示录的是14章，是说他们的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所以说赏赐和功德没有关系，那么我们的行为不能赚得什么，但是到底我们讲到这里的话，善行，善行到底什么叫善行？什么叫善？ 所以说有些时候，哎呦，这很善啊，很善，他就一生没信主，能不能得救？我这好多人提的问题了哈。这我上神学的时候，说老师，我有个问题哈，什么问题？啊，如果一个人行一辈子善，做一辈子好事啊，比雷锋还雷锋啊，那到底他能不能得救？是吧？就是我们的善行的定义，就是只有从真正的信心所产生出来，并且按照神的律法，并为了神的荣耀而行的行为，叫做善行。我再说一遍啊，只有真正的从信心啊所产生出来的，而且呢是按照神的律法，并且是为了神的荣耀而行的行为，叫做什么？善行。哎，那么要是这样的话呢，我们所定义的善就和神所定义的善不一样了，对吧？哎，所以说我们是根据我们那些制度或者我们自己的幻想所发出来的一切的东西都不是善，不是善行。所以我们基本上有三个特性。第一，就是善行是出于信心的根而生的。第二，善行是按照神的规则、律法的规则而行的。第三，善行的目的就是为了荣耀神。那么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那些已经悔改归向神的人，我们能不能完全的遵守律法？耶稣说，我来本不是废掉律法，而是要什么？成全律法。但是我们这些已经蒙神救赎的人，我们已经悔改了，我们能不能够按照神给我们的规定完完全全的守住律法呢？答案是什么？肯定不能。就是最圣洁的人，你觉得非常圣洁，只有他们在，只要是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已经被污染的世界上，那么他只能够在这顺服的生活上开始第一步啊。那并且他们一定要有诚恳的觉知，开始按照神所命定的诫命去做，但是你肯定不会完全遵守，所以你需要祷告，你需要祈祷，你需要求神怜悯，你需要圣灵的带领，你需要圣灵的提醒，你需要圣灵的安慰，你需要圣灵的帮助，需要圣灵赐给你大有能力来胜过魔鬼的试探。那么这样的时候，我们每天的善行在加增，在加增，在增加啊。那么我们第三点，行善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行善到底是为了什么啊？我们行善让我心中得到安慰，因为我一行善啊，我心中很舒服。因为圣经说施比受更为什么有福啊，所以我行善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啊？所以说我们信徒行善的目的，我们是借着行善，我们借着善行啊可以将所得到的一切恩惠向神感恩，并且叫神因我们而得荣耀，而我们呢，也可以确实的知道，我们的信心一旦借着善行而结出的果子，就叫我们周围的人也得到造就，从而信主，啊，传福音了，等于是啊。所以说，我们的善行是为了第一，叫神的名字得到荣耀，这是第一点啊，很重要。第二点，得到信心的确据。第三点，叫我们周围的人能够受到造就。如何来解释呢？第一点，叫神的名字得荣耀。大家知道刚才我们说的叫神的名字得荣耀。第二点，叫我们得到圣信的确据。第三点，叫我们周围的人能得到这个鼓励和见证。没有说到一点，我们对神献上什么。也就是说呢，真正的感恩并不是从我们这个由于领受了神的恩典 而我们行善来回报神，不是，不是这个。我们的善行不能叫我们给神任何东西，神已经满足了。神是自我满足，自我相爱，自我能够成全，不需要任何人的崇拜，他自我就得到了满足。神不需要我们给他什么，你给他不要。所以说，但是神喜欢什么呢？喜欢我们有善行。为什么？为什么呢？啊，我们打开圣经看以赛亚书43:21，以赛亚书旧约圣经，以赛亚书43:21，43:21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吧？起，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好，什么意思啊？来述说上帝的美德。述说上帝的美德是什么意思啊？荣耀上帝啊！上帝造了我们，是照着自己的形象样式造的，而我们要有善行才能够荣耀神，而我们自己也可以从荣耀神当中得到果实，肯定的啊。这第一点。第二点，刚才我说到善行可以得到信心的确据，哎，可以让我们得到信心的确据。那也就是说呢，我们有罪，罪让我们和神之间有了分离，罪造成了一个大黑暗压在我们身上，剥夺了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没有信心啊。但是呢，神给我们了信心，我们靠着信心去行善，不是说我们靠着行善去有信心，反过来就错了。就像雅各在雅各书上说，亚伯拉罕啊，好像是靠着行为称义，是吧？哎，你读亚伯拉罕这不靠行为称义吗？不是啊，这不是说信心之父在神的面前称义是因为他行好事，他有行为，不是，而是说他由于他的信心产生了他的什么行为，那么确证确切的证明他的义。这三点，由于他的信心，他有了行为，确切地证明了他的什么义。这样的话，善行所能付出的就是这信心的确据，这是在帖撒人前书啊，彼得前书1章告诉我们的啊。那么第三点，可以给我们周围的所有的人啊，而得到这个让周围的人将感谢赞美荣耀归给神。有证据啊。那么全世界我们都知道，他们的所有人的眼目都盯在我们基督徒身上，哎，如果啊这些人恶人看见你有任何的缺点给你指出来，那么就因着这些缺点而将羞辱了神的名字，亵渎了神的名字。所以彼得在这个彼得前书2:12来劝勉我们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什么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于神，对吧？这彼得前书。那么借着我们的好行为叫那些毁谤我们的自觉羞愧，所以神许可人们借着我们的好行为而归向基督，是吧？许可，但是我们不是因为这个，而是我们必须要做。虽然好行为不能够让我们赚得什么，但是好行为是必要的。哎，那么说到这里了哈，大家就有个问号了：不行善能不能进天国？说干脆点啊，别啰嗦，是吧？嗯，要不行善能进天国，我行什么善啊？有标准答案吗？有啊。 圣经里面都有标准答案，所有的问题都因圣经迎刃而解啊。不行善能进天国吗？因为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呢，不是，是吧？哎，不行善能不能进天国？答案，能不能哈？啊，答案是绝对的，不能。标准答案啊，除非他悔改。所以说，我们有没有圣经根据啊？有啊。没有圣经规矩我不就完了吗哈。大家打开格林多前书第六章九到十节啊。格林多前书六章九到十节。两节圣经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两节圣经啊。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起。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这说得很清楚啊，所以我们不要自欺，他说哈。除非什么他们悔改啊，你可能又要举一个例子，说那个强盗，嘿嘿，是吧，一辈子作恶行什么善了，他不得救了吗？他悔改了吗？他悔改了，所以他最重要的是悔改啊。他在那个十字架上，他就是要让主赦免他的罪啊。好，第四点，行善事的机会啊，行善事到底有没有机会啊？我们行善事啊，那么悔改的，有关于这个悔改的问题呢，如果我要讲的话呢啊，那就是说有很多啊问题。你比如说啊，这个律法主义啊，现在有律法主义啊，那就是说以遵守安息日什么的，有安息日会，听说过吗哈？在北京有几个大教堂，有一个钢瓦式教堂就是安息日会的啊，但那个教堂里边每一个星期天，哎呀，真是人山人海啊，都好几堂，是吧？你要是去过吧哈，哎，那去的话呢，好像年轻人特别多啊，他们就感觉到我要遵守安息日啊，因为圣经里面有啊啊，那我遵守安息日的话呢，我就比不遵守安息日是吗？要好点是吧？他一下就完了。啊，自以为意是吧？否定耶稣的血的功能工价啊。那么这个，所以说保罗的时候就很多人已经传讲律法了是吧？当做一个刺激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有些完全拒绝律法的啊，他们说呢，律法是包括在行为之内的是吧？不包括恩典之约之内的，他们甚至犯罪。如此，甚至是说在暗示啊，我要多多犯罪才能叫什么恩典显多。保罗说过吗？这句话说过啊，保罗也说过，保罗说让我们仍在最终叫恩典显多，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哈说的。所以说这里边呢有很多问题哈，很多问题啊，以时间原因呢，我就不去讲这些里边的细节啊，细节的话呢你回家去查一下。那就说我们在这个肉体当中啊活着啊，有老亚当的肉体可以随心所欲犯罪。保罗说这些恶人要受神公义的审判，那么这等人定罪是应该的。所以说保罗也是完全拒绝反律法主义的教义的啊。那么我们怎么说呢？就根据神的话语，那些在最终活着的人是不能得救的，这是神的话语当中告诉我们的啊，他们是要灭亡的，这是神耶稣基督说的啊。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第13章，你回家看一下啊。那在借着真正的悔改，我们才能够逃避神的刑罚，也就是说，按照神的公义，全世界的人都灭亡，这才叫公义，这叫摆平了，是吧？所以说如果我们说呀，是上帝你为什么拣选他不拣选他，是吧？有些人问这个问题是吧， 为什么拣选那个人？你没拣选那个人，你不说刚才说吗？在万事以前创世以前，上帝就已经拣选他自己的子民，一部分子民得救。但为什么有的人没拣选？不公平，是吧？哎，所以说呢，这个问题我得讲一堂啊，不能马上给你讲出来。回家以后留个问号，回家想想，上帝为什么不公平？上帝就是公平不公平啊？不公平，我也得信。 公平，我也得信，那就对我不公平，所以说呢，我们行善到底有没有机会啊？因为今天我们要这个有啊，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吧？寄居的时候，这个世界我们可以给它下一个定义，是一个充满自私的世界，绝大部分都是自私的，只顾自己，甚至有的人只顾自己。 所以呢，中国这个佛家有一句俗语说：“人不为己，是吧？天诛地灭，哈哈，连天都不容易。”所以说，但是基督徒的座右铭是什么？要行善，要为别人而活，要将自己的精力、钱财、所有的一切用来服侍他人。 这是基督徒的座右铭，再说一遍：要行善，要为他人而活，要将自己的财宝、自己的精力、尽自己的心思用来服侍他人。这是我们的座右铭。我们每天都有许多的行善的机会，来帮助人，来安慰人，这些机会都有。我们不要错过每一个机会。 我们一定要想到行善的目的，就是要为了荣耀神，就是要将福音传给他，不是为了安慰我的良心，啊，安慰我的良心还叫自私，是吧？哎，所以我们行善机会很多，你比如说我们啊去探访病人啊，我们去关怀老人啊。 老年人越老了，他越需要人关怀哈，所以要，要这个怜悯穷人，要向这个，这个流浪的人去传福音啊，社会遗弃的人啊，实际上有很多世界社会上遗弃的人，很多人都是因为他们自己败坏的行为啊造成的去流浪、吸毒了或者什么哈，但是我们不要去看他的过去，我们要知道啊。 我们不要去躲避他们，我们要去勇敢的去面对他们啊，去为他们传福音。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道人，好的例子就是说，他为了向这一群被社会遗弃的人传福音，因为他们也不去教会啊，你去教会的浑身都是虱子跳蚤的是吧？又有味儿，你上教会里边大家都躲开了啊，不去，也不去教会，也不去社会，就是住在那些街头巷尾里边啊。 所以这个传道人干脆就去弄一套破烂的衣服穿上了哈，穿上以后呢，长期和这些丐帮混在一起，丐帮里边丐帮还有头呢，他还老受欺负，但他为的是什么？传福音啊！丐帮身上有跳蚤，他身上更多啊，他整天咬的，长期住在这当中为他们传福音，精神可嘉啊！这种人是。 在神天国里面积攒积攒财宝啊，还有呢，就是说，比如说受灾受难的人，我们要去帮助他们，要去看望他们。另外，要对自己的家庭啊要有善。基督徒呢，在善待他人的同时，不可忽略自己的家人，这很重要一点。孝敬父母是神给我们的吩咐。 说个人的家庭里面有许多的事要做啊，甚至基督徒应当在这些事上尽上自己的本分。如果我们在外面对待他人非常的善，但是回到家中呢，无情无啊，这个也不愿照顾他人，说已经很累了，你应该照顾我，哈哈，那么这不是蒙神悦纳的，而且呢，后果很严重。什么后果呢？圣经有标准答案。 提摩太前书5:8啊，提摩太前书5:8啊，我给大家念一下啊， 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如果你找到我们一起来念哈。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其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那半天不比不信的还不好，不如不信的啊。所以说要尽量的把爱心在你行善于他人的同时，不要忘了自己的家人、自己的亲戚、自己的老人啊，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不过是善行的几样，我们可以发挥我们的想象力，发现更多的机会，并随时随地实行善啊。第五点，行善的原则是什么啊？当我们行善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几条原则。第一，就是随时随地找到行善的机会，不要错过，求主开路来引导我们，这是第一点啊，随时随地去找。第二点，要善于发现该做的事，并且立即的付诸行动啊。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一个老板啊，他来他来招聘人的时候，来七个人啊。他招聘之前呢，他故意往地上撒了一些碎纸啊，说那前面那六个人呢，来一看这纸都迈过去了，赶紧去啊 interview 是吧，很重要。这第七个来了以后，一看又满地都纸，他先捡纸去了，把纸都捡放纸篓里边，然后去面试啊。肯定是谁最后得了职位啊？就是最后这个第七个，第七个拿到了，顺利的拿到了这个。虽然他的答辩没有别人好，但是呢，一看，哎呦，这是一个实干家啊，能干，他拿到了这个职位。那么第三点就是要，如果你强烈的感觉到应当做某些善事，你千万不要单言，也不要搁置，马上去做啊！你想这个在这个耶稣在这个迦纳这个宴席上把这个水变成酒的时候哈，那个玛利亚就说了，就是给这仆人说，他让你们做什么，你们就什么，就赶紧做什么，哎。你不做的话，你不把水放在缸里面，它永远不能变成酒，是吧？让你干什么，你就赶紧做啊！说不要迟延啊！这个雅各也是警告这些信徒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善了，是吧？这就是他的罪了。哎，什么是罪啊？人若知道，你知道这个善，我应该能行，但是呢，你不去行，就等于犯罪，这很重要啊！说圣经一打开，就是我们的行动的指标啊，我们的行为的座右铭啊，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如何来行，才讨神的喜悦，才不叫犯罪啊！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很多人的话说，我从来没犯过罪，我是好人，不一定是吧？这句话就定罪了，是吧？所以。第四点，当我们行善的时候，我们应当尽可能的有安静，不要敲锣打鼓，要隐秘啊，不要尽量不让人知道，知道怎么办？知道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不要是感觉到人家知道或者不知道啊。要紧的是应当得着主的称赞，这很重要的啊。第五点，当将仁慈施于他人啊，那些仁慈施给他人的时候呢，想到不能回报啊，这样的话呢，就能够神必回报和赏赐这样的人啊。圣经耶稣说：“你左手不让什么，右手知道。啊”第六点，对那些恨你的人或者逼迫你的人，你应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吧？不是哈、应该施以善报啊。有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啊，他有一个好的见证哈、他这个。有些人越对他无礼，越对他不好，他呢越厚待他们。所以后来人家有一句就是说，经常说的谚语，就是说你要想得到他的恩典的话，你就什么，哎，你就对他不好，哎，你就来折磨他，他就对你更好。哎，所以这个人的话就效法了基督，以善报恶。所以说，还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士兵啊，他每一天公开的这个 住在宿舍里面的时候，在床上祷告跪那儿，大家都来戏笑他、嗤笑他，这个人啊，整天的啊，什么不干，跪着祷告啊，读读读。还有个士官啊，当官的士官，晚上以后呢，就把臭鞋脱下来以后呢，扔在他身上，你祷告吧啊。等到早上起来一看，哟，啊，他的鞋啊，擦的锃亮，摆得整整齐齐摆地下，哎，擦的锃亮。当天这个士官就被感动，就是信主了，悔改信主啊，要以善报恶啊。第七，凡我们手所做的事情，都要尽力的去做啊。对于一个虔诚基督徒而言，哪怕是手中微不足道的事情，你比如说一个笔、一个仙、一个针、一个线，那这些东西都可以作为我们为神来服侍神的工具啊，是吧？你会一点特殊的工作，你去，你比如说我会画画，我去教孩子们画画哈、啊，那就是。我能够缝衣服，我给你缝；我能理发，我给别人理理发啊。这样的话呢，你都是你在神面前可以成为服侍神的工具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行善。第八点，你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当奉耶稣基督的名而做，这很重要啊。你做的时候，你不要说我行好事啊，这个行好事人多着呢，雷锋不也行好事吗？哈、啊。所以说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而做，这是很重要的哈。那么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做生意啊，做什么亏本了，说亏本我就多给你点，我奉耶稣的名我祝福你，这样的话可能你就将福音传给那个人了，感动他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奉耶稣的名，不要为自己树碑立传啊，做完了以后说，主啊，我是一个无用的仆人，我所做的不是应该我做的，我不配，是吧？那这样的话就将你每次的善行都为作为向别人传福音的机会啊，这是一个点。所以说我们应当确信啊，凡因着主的名而为别人所做的事情，不会不得到赏赐。反过来说，我们做善事不是为了什么得赏赐，但是你为主的名而做的事不会不得到赏赐啊，这一点很重要。不但如此啊，我们日后所得到的赏赐远远比我们付出的要大不知道多少倍啊。所以因为主喜悦他的孩子这样行，他也应许我们要多多的赏赐这样的人啊，神应许我们多多的赏赐着。所以我们在主里面所行的善事是永不会招致后悔的付出啊，你永远不会招致后悔的付出，就是。所以将来在神的荣耀里面，我们要充分的知道神要补偿我们所有一切的劳苦、一切的患难、一切的付出，丰收的喜悦将补偿我们栽种的勤劳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啊，也就是说在天堂里面总是有丰收的季节，那么这收成将适当的在适当的时节来报偿我们，就是到了时候就有收成，这圣经说的，对吧？到了时候就有收成。因此我们行善不可丧志，在祷告读经以及一切的圣徒的生活的操练要持守，要坚定啊，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有收成。我们但愿神的话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那么今天再一次打开你话语的时候，我们知道你的旨意原本就是让我们去行善，让我们按照你的旨意奉你的名去做我们当今的本分，去行善。但愿我们不丧志，我们不灰心不丧胆，因为我们正在积累积攒财宝在天上。主啊，就求你赐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亮光，祝福每一个人，让我们每一天活在你的旨意当中。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主，奉耶稣基督得胜之名请，阿们。 谢谢牧师的信息提醒我们，主呼召我们，让我们就是来行善，荣耀他的名。以下我们有奉献的时间，奉献是基督徒的责任，也是权利。如果你是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或者来探访我们还没认识主的，奉献在传道面前的时候，请就传给下一位，不用为难。奉献的时候，我们唱这首歌《面向永远的家园》，让我们依靠主来行善，来过我们成圣的生活。 我紧跟随我主，靠他力量跑天路，天上光辉照耀我心灵。我与主手牵手，一同越过荒野路，我们正面向永远的家园。我与主心，主与我同行，天上喜乐充满我心灵。我紧跟随我主，靠他力量跑天路，天上光辉照耀我心灵。 请大家起立一起唱。 我紧跟随我主，靠他力量跑天路，天上光辉照耀我心灵。我与主手牵手，一同越过荒野路，我们将面向永远的家园。我与主同行，我与我同行，天上喜乐充满我心灵。我紧跟随我主，靠他力量跑天路，天上光辉照耀我心灵。 我们在天上父，我们真是感谢你啊！感谢你给我们今天这样主日，我们大家能够起来唱诗祷告，我们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我们能够来你借着牧师的口，然后也教导我们属于你的话语。主啊，教导我们行善不可丧志。主啊，这原本也是你对我们的心意。主啊，因为你就是爱，你愿意我们把爱和大家去分享。主啊，我们真的感谢赞美你。主啊，真的是我们求主也是保守我们，给我们力量，他们真是靠着主你的力量来行走这天路。主啊，因为我们不是靠着自己，因为我们靠着我们自己就要跌倒。主啊，我们知道你是保守看顾我们的主，就像我们刚诗歌里所唱的，主啊，你把我们每个人的名字都刻在你的手里面，把我们每个人都记在你心里面。主啊，主啊，你是爱我们这样的每一个人，我们真谢谢你。主啊，我们真的是把我们收入的一部分，我们能够线上来做主你的事工。主啊，求主真的是祝福。主啊，因为这是主你的事工，我们求主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如何来使用，如何来做主你的工。感谢赞美主，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 阿们。 好，请仍然站立，我们聚会结束之前唱三一颂，归荣耀给我们的神。 战胜万夫之歌，披上胜利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 让我们一同领受上帝的祝福。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体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请坐，我们一起。